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中 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严俊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呢来聊聊有关儿童心理方面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严大夫，您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开学季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的一个话题，很多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多动啊。就是孩子按说是特别活泼好动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多动症啊，这个可能就是让家长特别头疼，你别老太淘气了啊，你别老太顽皮，你这到动得太多了，我应该送你上医院了等等啊。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多动症啊，就是怎么来区分一下孩子这种活泼好动和这个真正的心理学上面这种得有病的这个问题。 好的，多动症的全称叫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啊，这么长的一个注意缺陷，它是两方面是吧？ 是的 啊， 一个是注意缺陷，另外一方面就是多动。它的诊断主要也是主要有三个主症，一个是注意力方面， 就是、 注意力不集中， 不集中，上课听讲这个老听不进去是吧？ 是的，容易就是分神儿、那些无关的事儿、无关的刺激，他都容易去注意， 就跑了。 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也经常丢三落四，然后就是比如说做作业的时候，就是拖拖拉拉，然后很潦草。 哦。这种哈， 对，大人在需要在旁边督促着、你走开，这孩子本来半个小时写完的作业、可能两个小时也写不完。 写作业慢它也是多动症当中的一个原因是吧？ 当然这个慢 就是表现。 对、当然这个慢我们要看原因的。比如说他在思考这个慢、那你可能就不要作为一个就考虑。当然他如果是因为有别的事情 拖延， 对，一会儿去抠抠指甲，一会儿去玩玩橡皮，一会儿上个厕所，一会儿干着这个干着就把这个时间给过去了。这样的话我们会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不能集中注意力干这一件事情。有的孩子比如说你让他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行。包括甚至有的时候排队。安安静静的排队、 排队都排不了是吗？他就是他不停的跟他晃悠是吧？ 是的，他就闲不住， 闲不住哈、 对，这种就是需要你去集中注意力干一件事情，比如说安安静静的看一本书，这种时候他可能注意力都很难去集中，有的人甚至去听人家讲话，这个过程他注意力都会不集中， 都会不集中， 对，他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了什么， 转脸都干别的去了， 对， 啊， 这是一大类的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他多动，可能就是一般来说，就从小，从他开始会爬、会走，就开始比别的孩子要多动。有的孩子可能家里人会说，不会走呢，就想跑，然后到外边的时候也是管不住，然后这儿跑登高爬低，而且吧还不害怕，手摸摸这个，动动那个。 哎呀，这个严大夫，您这么一说，这个特别形象啊！就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啊！就是您一说，都是家长特别头疼、血压直接往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我真的，您说这个多动，我原来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这个等公交车的过程当中啊，就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我们都老实跟那儿排队，顶多聊聊天哈、或他说他实在不了，他绕着那个电线杆子转圈儿。一圈一圈一圈的跟那转，然后我说你干嘛呢？啊，没事啊，就是属于真是闲不住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有的家长就说，就像装了马达一样， 装了马达一样、 对，就是闲不住，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哈。 对， 所以这个现象，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学过太多这样什么三心二意呀、什么这样的这种故事，小猫钓鱼嘛，然后一直跟什么蝴蝶跑了，就是。孩子的这种比如说注意力本身的这个能力就不是特别的强是吧，尤其是低幼的孩子，他的注意力本身可能超不过去像我们成人的30分钟40分钟，那这个怎么来区分到底您说的这是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这还挺难的一件事情啊。 是的， 就是上述的一些表现呀、 嗯、 当然还有一类就是他比较冲动。 冲动啊、 嗯、对、 就是容易跟别人发火是吗？ 嗯，对，脾气比较大、 嗯、脾气比较大， 对、 哦、 有的孩子就是还有做事不计后果， 嗯 比如说横穿马路， 嗯 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 哦哟， 或者说就是别人跟他说话、嗯、还没有说完他就比较着急去插话、 嗯、 去打断别人， 嗯 除了就是这些症状呀，其实不是说孩子一有我们就是说是不是多动症呀什么的、 啊、 他是需要达到一定的这种条目的， 嗯 诊断除了这个症状的标准，我们可能还会有别的，比如说这个严重程度的标准， 嗯 像您说的可能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动， 嗯 包括其实咱们中国的家长嘛，很多都认为就是男孩子可能就是多动一点， 对，淘气一些，然后可能才更好一些，是吧？有男子汉气概哈。 是的，但是当然这个是要区分的，有一些孩子确实是就是好动， 嗯， 但是呢，这种孩子他在你需要安静的时候， 嗯， 他是能坐得住的。 就是你跟他说你安静一下，他是能听话的。 对，比如说他在课堂上。他是注意力是可以集中的， 嗯 他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这种非常冲动的唐突的这种打扰别人的这样的行为， 嗯 对于他来说这种多动呀就是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的社会功能，他的学习他的社交、 嗯、 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先观察， 观察是吧？ 对 但是如果特别严重了啊，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社会生活，影响到上课，这可能就是特别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嗯。 其实好多家长在孩子上学之前，并不认为孩子是有问题、 嗯。 我们好多是孩子上学了， 嗯， 有的是幼儿园一上学、 嗯、 老师反映，有的是上了一年级，因为一年级他的要求比幼儿园可能更高， 更高是吧？ 对，他需要你安坐， 嗯 需要你那个听从这些。指令你什么时候需要保持安静、 嗯、 不要动，这个时候好多是老师去找家长反映说、 嗯、你们家孩子不专心听讲是吧？ 对，要不要带孩子去先看一下、 嗯、 很有意思，就是本来九月份已经开学了、 嗯、 但是我们其实有时候会这开学之初会迎来一个就是医院有个 小 高潮， 小高峰， 对 就是来看这个心理科的，就是小孩多动症的，是一 多动的孩子， 嗯 就是前两天在开学典礼上、 嗯、 就是当天那个家长就带着孩子来了， 嗯 然后说这个老师说这孩子排队， 嗯 站不住， 站不住是吧？ 对，老是动来动去的，然后就建议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看一看、 嗯，那这个比如说站排队站不住的算是多动症的，就是得看程度是吧？ 就是一个条目是诊断不了多动症的、 啊、一个条目，就是刚才您说了三个条目是吧？ 嗯，这三个条目里边、 啊、 每个里边都有好多条， 有好多条啊。 对，它是要满足这里边的一定的条目的、 嗯、 当然它会根据这个条目的不同又分不同的类型， 嗯 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是多动， 嗯 多动冲动型的， 嗯 他可能注意力上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多动非常明显， 嗯 有的孩子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嗯 这种情况为主，他并不多动， 他挺老实，不晃，这样就是不专心听讲，然后坐那挺老实，但是心思指不定在干嘛。 是的， 有这种情况是吧？ 对，这种情况一般女孩会多见一些， 女孩多见一些。 对 哎呀， 对，就是你看着他也挺安静的 啊， 然后但是呢，坐在座位上可能就是分神儿， 嗯， 分心， 思想开了小差， 是的， 就是一直在开小差是吧？ 对，我们也会就是这种，我们会生安静性的多动。嗯 安静性的多动， 对 啊、哦，有一定的隐匿性是吧？ 是的， 这个有的时候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啊，这个真得好好考虑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吧？ 是的。 那您说那个拖拖拉拉的这种写作业的，这是习惯没养成好，还真是有可能是有心理问题呢？ 这个确实有需要考虑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就是诊断的话是要考虑很多条目、 嗯、 那平时生活当中如果孩子就只有这一个的话、嗯、你可能需要去关注他的这种学习的习惯， 嗯 怎么给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是普通孩子的话是可以改变这种习惯的， 嗯 所 以这个可能是就是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他都是永远做作业特别慢， 他如果是多动的孩子 啊 他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坐在那儿写作业的是吧？ 就是他即便是有这个心思、 嗯、 啊，我想好好写作业，但是他的注意力的持续的时间， 嗯， 他是达不到这种 家长是要求的这 么高，要求的时间， 或者是做作业所需要的这么长的这个时间的。 嗯，因为小孩好像注意力就是不容易集中，是吧？就是尤其像一年级小豆包，这一开学，可能你让他做40分钟，然后或者30分钟听课，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个考验。 是的， 嗯， 这个注意力它是随着年龄，那个不断的变化的。 嗯， 比如说你小的时候可能，可能只能集中10分钟， 嗯， 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比如说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到就小学毕业， 嗯， 升初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得持续半个小时左右， 嗯， 而且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呀，老师会有一个感受， 对，老师可能就是教书教的有经验，是吧？ 对，有些时候我们在就是家长带孩子去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家长，就是老师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反应。不排除有一些家长自己是过度的焦虑， 过度焦虑是造成 的。对， 你怎么不好好跟你讲，你是不是有多动症？我带你去看看。越有知识的家长越容易出现这样焦虑的情况。 有一些时候孩子其实就是好动一些，但是他需要的这人完成的这种社会功能它都不是受影响的，同学交往呀也不受影响，这个我觉得就是家长可能要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 自己的问题，是吧？ 对， 所以到您那儿基本上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您条目就是像量表一样，是吧？来判断一下孩子到底是不是多动症。 是的 啊，哎呀，您一说这些症状这些现象特别普及，是吧？特别普遍的一件事情。 对， 啊， 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挺高的哈。 对对对， 目前就是在您的这个门诊，可能9月份又是一小高峰啊，来看的就多一些，是吧？ 是的，是的， 啊，什么样的表现形式都有。 是的， 是吧？所以这个能需要家长来判断一下，什么情况之下应该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去帮忙一下哈。 是的， 这个多动症如果不加干预的话，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多动症如果不干预的话，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有时候是终身的。 哎呦。 他在你学业的时候，他可能会影响你的学习， 就是学习成绩肯定不会特好。 他是这样，他学习成绩应该是跟你的智商水平是不相符的， 不相符。 对，本来说，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经常看到，这个孩子的智商是一个普通孩子的智商，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就是倒数， 老靠后是吧？ 对对。当然，这个智商有的孩子就是如果高智商的一些孩子呀，他会掩盖这个。 多动症 的发现，对，多动症的发现。比如说我之前在门诊上碰到一个小女孩，她已经上初2了，然后她的智商是比一般人要高，是那种优秀的智商，大概就是百里挑一的那个水平。但学习成绩呢也还行，中等偏上吧，但没那么好。后来家里就说就是带她去看看，她自己反应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自己还会知道自己注意力不集中，是吧？ 孩子大了的话就会自己有所感受， 就是我老觉得我注意集中不了精力， 对， 是吧？ 我容易分神。然后家属带来一看说，哎呀，这注意力不集中特别明显，然后需要吃一些药物来进行干预。后来家属就特别后悔，就说，哎呀，我这个没有发现，因为他以前小学的时候年纪低，他的智商水平啊就是不用集中那么多注意力 就能学会，是吧？ 就能成绩还挺好的。但是上了初中，随着学业难度的增加，他的成绩就会有所下降。然后这时候可能家属，细心的家属可能也会发现，哎，为什么会下降了？加上孩子说是不是有问题啊， 贪玩了哈。 对，有的时候就这个时候，聪明的就是智商特别高的孩子，有的时候会延迟这个多动的发现。 哎，这确实是。 是的， 这个想起来前两天开学的时候，我们一个朋友的孩子第一天开学，第一天一年级的第一天就被请家长了，说这个上课人家别的孩子都在这个椅子上安安静静坐着，他下来溜达。因为一年级他可能没有这么多规则的意识在里边，他溜达，然后说这个不行，你得好好看看到底是，我说了他好几回他还下来溜达。你得下来去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有多动症的这个情况哈。 是的， 啊， 是的， 就是您那个就说这个影响哈，就可能智商跟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能力成绩不匹配， 是 吧？是 的， 啊， 就是影响成绩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影响他的社交， 影响社交是吧？ 对，因为这些孩子会有一些比较冲动的特点，他可能有时候会去招惹别人， 就北京话说见招没人处人一下，然后打人一拳啊， 是的，然后这样就会影响他的这种社会的关系，然后有些孩子那可能人家就不愿意跟他玩，造成的这种 有时候会自尊呀、低自尊的，或者一种抑郁呀、 嗯、 焦虑呀，这种情绪也会 产生。他自己也会焦虑是吧？也会觉得难受是吧？ 对 啊，就是因为他社交上面有困难了， 是 吧？ 我想跟别人玩 啊， 但是人家都不喜欢我。 是、 嗯， 而且您刚才提到了还有一种特别的危险的，就是有些不计后果的这种冲动哈。 是的 啊，这样的话在社交当中受挫就容易出现一些危险。 是的， 嗯， 比如说成年之后，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飙车， 嗯， 啊，这样危险的一些行为， 嗯， 有的人可能会更早的接触一些毒品啊、 嗯、 这样的物质， 嗯， 物质滥用导致物质滥用的问题， 嗯、 成年之后呢，他可能对于他的工作也会有影响， 嗯， 之前在媒体上碰到一个年轻人，他20多岁，刚毕业2年吧， 嗯、 换了10几份工作。 啊，2年换了10几份工作、 对，他每次他的特点就是工作效率特别低， 嗯， 早上去了之后打开电脑，然后这儿弹出一个广告，对吧？ 嗯 啊、然后就点一下， 啊，看看广告哈。 对，然后这个中间可能会有很多的链接，嗯、他就一会儿就很多时间 就浪费过去了。 对、 嗯， 然后经常加班，然后他就觉得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嗯， 然后就不停的再换工作， 嗯，但是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是有一个疾病在自己身上，是吧？ 好多人是意识不到的， 意识不到啊， 对， 就是自己这个学习效率不高，或者容易走神儿，容易贪玩，就是。就当然了，要衡量一下界限，但是如果超出界限，真是有病在身上了， 是 吧？ 是的， 应该治疗，是吧？ 是的， 啊、 嗯， 这个可能需要很多人去关注，因为说实话，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危害哈、啊，那20多岁如果这个一直不干预的话，他这个疾病会伴随他一生的，是不是？ 哦， 他不会像比如说像抽动症似的，因为有您刚才提到说有些青春期自己能好，像多动症这种的，那青春期会好吗？自己？ 多动一般是这样的， 嗯、 就是。他多动的这个症状、 嗯、 坐不住的这个症状一般来说随着年龄增加、 嗯、 就会减轻一些 减轻一些 啊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他可能就不再像您刚才说下座位啊、 嗯、 这种动作 溜达了 但是他能坐在那儿、 啊、 但是他就感觉比如说如坐针毡 如坐针毡、啊、 坐着很难受、 嗯、 啊老想动 嗯 啊这个会改善但是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一般来说就是比较难自己去好的 嗯 啊2009年的时候 ，WHO 发布 世界卫生组织是吧？ 是的，是的，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这个多动的症状是有50%的人持续到成年的， 一半的人持续到成年啊。 是的， 哎呀，那有没有调查多少人会得这个多动症这个疾病呢？ 现在的患病率应该是1%-3%， 1%-3% 是 吧？其实也不低是吧？ 不低， 不低。而且现在我就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就是一定要家长。重视这个疾病啊，就不要认为说我们家孩子这个特别的调皮，甚至于有一些家长，尤其像您说的哈，有些孩子男孩嘛，他就是活不好动，他就是坐不住，其实是要衡量这个级别标准的， 是 吧？是 的，是的。 嗯、所以真的，如果哈这个家长不意识到的话，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有些孩子如果不治疗，他的学习成绩就耽误了哈。 是的， 嗯、 本来以他的智商、他的能力，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嗯， 成绩更好，人际交往关系可能也会更好， 嗯， 如果不治疗的话，会对孩子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嗯， 这个病其实是可以治疗的， 可以治疗的是吧？ 对， 嗯， 效果还不错， 嗯， 所以就是。需要治疗的话，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的、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个疾病啊，多动症哈。现在在您的这个门诊过程当中，这来看病的是不是就是刚才提到了说症状就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 啊， 是的。 这两天主要是什么类型的多一些呢？ 多动的孩子会多一些。 啊、多动的孩子是吧？ 对对、 啊，他就是老想动东西是吧？ 对，其实多动的孩子、 啊、 他们一般有的一进诊室你就会发现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嗯、 只要诊室里比如说你桌子上的那个电脑他有时候都会给你关了 啊、他上去动手是吗 对他给你按键盘、 啊、 给你动鼠标 那个打印机 他就没有这种陌生人的这个距离感 对 是吧 对 啊，他就是想动动但是家长说你不能动阿姨的东西不能动大夫的东西他还会动是吧 是的然后、 啊 给你开关灯呀、 啊、 开水龙头呀各种他觉得好玩的就是你阻止他了、 啊、 比如说他不给你动键盘了、 啊、 但是他的脚在下边踢你的椅子、啊、踢你的桌子 那你这门诊当中是不是这面对这样的孩子还挺无奈的就是充满了快乐、 啊、还好我们都理解孩子、 嗯、 就是不是孩子故意的就是 不听你的， 嗯， 或者是调皮， 嗯， 他是真的自己， 嗯， 他控制 不 住， 是吧？ 对，其实孩子心里他也想表现好，对不对？ 嗯， 他也希望得到父母老师的这种夸赞，但是他这个能力， 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对对， 哦，所以说到这个多动症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啊！到底什么是多动症？这个首先大家应该能明白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再一次强调这个疾病的名字叫注意力缺陷，是吧？ 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与多动障碍是两个凑在一块儿的， 是 吧？ 是的， 啊，所以能够认识这个疾病，然后呢，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如果一般是不是家长的这种焦虑，可能也会凑在一块儿哈，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是的， 啊，这个需要到专业的大夫那儿来进行一下判断。就是如果不能判断自己家的孩子是多动症，还是真是小男孩的调皮，过段时间好，这是专业的大夫能够衡量出来的，是吧？ 是的。 一般有没有做过统计，说您这孩子来门诊当中，十个孩子当中有几个是确诊的，剩下的其实都不用特别的担心，不用特别的焦虑。 来的话， 啊， 诊断的多动症的比例 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现在其实大家是逼不得已，一看我们家孩子实在受不了，才到的医院的里边去 的 更多一些， 是吧？ 能观察在家说我们不去医院的是更多一些， 对， 是吧？ 对，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这个疾病啊。说到这个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啊，这个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您，比如说怎么来进行治疗哈，怎么来进行这个规范的治疗，怎么能让我们家孩子这个学习效率更高，注意力更集中一些。 嗯， 那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先暂时说到这儿哈，希望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您再给我们做一些科普，也是希望对于孩子这个心理疾病方面的这个问题，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的传授，好吧？ 好的，好的，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